第五课，在医院。情景一， 我要挂号。 挂什么科？ 我的朋友脚脖子扭了，肿得像馒头似的，应该挂内科还是外科？ 挂骨外科。请填写病历卡，有医疗保险吗？ 这是医疗保险证。 要普通门诊还是专家门诊？ 普通门诊。 挂号费是3000块，您是48号，请到骨外科6号门口等着，护士会叫您。 医院里人怎么这么多？ 今天不是周一吗？隔了个双休日，病人都赶到一块儿来打针开药，所以人多吗？ 哎呦呦，疼死我了。 我看还是我背你吧，别硬逞能，看你疼得满头是汗。 男女授受不亲嘛，嘿嘿，扭了脚脖子让人背，太小题大做了吧。 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，我看你还是不疼。 走到2楼骨外科。 生词，挂号，脚脖子，扭，肿，内科，外科，骨外科，病历卡，医疗保险，门诊，长凳，格，悲，硬，逞能，崴，小题大做，封建。 情景二， 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病倒了呢？ 昨晚回家的路上就觉得浑身发冷，头重脚轻，勉强吃了一点饭后就躺下睡了，半夜起来好几趟，吐个没完，还发烧。今天早上怎么也起不来，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。 快去医院吧，我陪你去，有病不能耽搁。 你哪儿不舒服？ 发烧，头疼，总想吐，没力气。 量量体温。39度，烧得很高，让我听听，把衣服撩起来。 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听不出有什么问题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做一次 X 光检查。是胃肠感冒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再打一针。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 按时吃药，暂时不要吃油腻的东西，多喝些水，好好休息。 什么时候能好？ 1周左右吧。 这么长时间？ 俗话说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以后一定要注意，有什么可别有病。 生词，病倒，浑身，发冷，头重脚轻，勉强，吐，耽搁，量，撩，起见， X 光，胃肠感冒，开药，打针，暂时